随着最后一块可拆卸挡水墙的安装，西城什刹海、大石烂、陶然亭等街道27个低洼院落门前都竖起了网友曾热议的防洪神器，此款多用于河湖下凹桥的防汛设施，经过改良后首次为低洼居民院落把门，可阻挡50厘米深的积水。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由神经外科、骨科、疼痛科和康复医学科四个专业的多位专家组成的脊柱脊髓微创外科联盟日前成立，专家来自宣武医院、北医三院、天坛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大学生公益摄影作品展在北京开幕，由中国摄影家协会、北京电影学院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本届展览，秉承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理念，展出了200多幅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拍摄的精品力作。与动物园批发市场的疏解相似，随着天翼小商品市场数千家商户的退市，车水马龙的阜成门外大街也将摆脱物流车云集、人员混杂的负累。据悉，天翼小商品市场7月1号起进入甩货期。 等一等，这些伤会自由。 第28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颁发给了已故音乐人张雨生，而今年也恰好是张雨生逝世20周年，他的音乐作品历久弥新，至今仍然流行。张雨生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金曲奖，虽然对于已经离世的他来说似乎为时已晚，但是张雨生的爱徒张惠妹泼出了恩师的侧脸照，并写道：属于你的荣耀永远都不嫌晚，跟你的音乐一样永恒。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后知后觉》，作词作曲原唱张雨生。 你披星戴月，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你像远在天边，又似近在眼前，直到从你心间，我才后知后觉，你给我安慰。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什么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一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川藏线最美季节正在踏步而来，318国道之上不仅徒步搭车，骑行的小伙伴多了。2017年，我们会发现自驾的车辆比以往更多了。因为交通的原因，自驾川藏线可以说是最方便的游玩方式了。这样的行程不仅自由，而且还能走走停停，一路赏尽沿途的美景。但自驾进藏还有很多需要注意。如果你是租车进藏，那么一定要注意一点，那便是租车公司的性质。如果是非运营车辆，是会被直接罚款的，5000到3万不等的罚金。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现在很多的租车的大型公司几乎都是非运营性质，大家一个不小心便会掉入到这种租车的坑里去，并且罚钱并非是唯一可能受到的处罚，严重的车辆也有可能会被扣1个月。私家车进藏需要注意的则是各路段的检查，比如然乌林芝段就会特别注意车辆是否改动大灯、提升底盘的车身以及对车进行涂鸦等等。可能熟悉的小伙伴都知道，随着交通提速，西藏的交通监管也越来越严格了。比如机场高速最高限速每小时100公里，超速50%以上的要扣12分，罚款2000元等。另外，西藏的加油必须要用到这3种证件：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只有3证齐全了，才能加到油。3证齐全，先去登记处开票，然后再凭小票加油。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自驾进藏虽然规矩多，但是为了美景，遵守规定也不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了。

此次暴雨过程特点是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相对平缓，对缓解前期旱情、增加水库蓄水和净化空气非常有利。 五月天的星空，

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自从朴树的《清白之年 Live 特别版》的 MV 曝光之后，很多人都说唱出了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我看过 MV 之后，更加找不到别的话来形容了。 是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 初听之下便被《清白之年》隽永清新的曲调深深打动，再次听到感觉被朴树的真情感动了。MV 混剪了朴树2017好好的二前几场巡演的精彩画面，展示了朴树在舞台上的风采。朴树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外在的光环，而是他的羞涩，他的认真，仿佛还是个少年模样。每当听一次他的歌，都会给我满满的感动。有人说可能世界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但朴树还是那个朴树。轻飘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好像朴树的作品当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故事。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这是那些花儿里的故事。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这是平凡之路里的故事。我想回头望，把故事从头讲，这是清白之年里的故事。朴树是一个爱讲故事的少年。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有歌迷做过统计，仅仅去年一年，朴树就接连上了十余场的音乐节，加上出席各种活动，接到的商演有约20场，其中就包括了他曾经厌恶至极的电视娱乐节目。朴树需要钱，就是为了做《猎户座》这张专辑，说出来竟然有一些心酸。而如今的你，愿不愿意陪着他唱完14年前的青春呢？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一起来听到朴树的歌曲。清白之年，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捧着杨树叶落下，眼睛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洁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量，静鸟时光漫长，长夜不响，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